朝鲜自然保护联盟和新西兰米兰达自然基金最近在朝鲜西海沿岸一带共同进行了候鸟调查。这次调查在南浦市温泉郡、平安北道铁山郡、东林郡、宣川郡、郭山郡等地临海一带进行，并确认迁移途中在这些地区栖息的鹬类共达30多种38700多只，水鸟共达20多种6000多只。调查期间，在南浦市温泉郡增月宫人区一带进行了给6只中标鹬和1只环梗鸻戴上新标志环并放飞等演练和培训。同时还观察到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等国飞来的细嘴滨鹬等10多只带有新标志环的候鸟。特别是在这一带有阔嘴鹬、琵鹭、黑嘴鸥等世界上属于绝种的多种候鸟被发现，并引起了关注。朝鲜自然保护联盟和新西兰米兰达自然基金从2015年起每年在朝鲜西海沿岸一带调查并确认候鸟的迁徙途径、数量、寿命。旨在保护候鸟的共同调查工作将进行到2020年。